里心开始轻轻吞我，耳边的呼吸烫热我的一切，令人忘记你是放了在何。他一双手一起乱透我，犹如浓酒懂得怎醉醒我。我知他的打算，人却不走远，夜幕求我别告爱已不可。冷静透一口气，并从头看你自放了在何。身边的他仿佛看透我，仍如红火一般不放开我。我身一分一寸全变得酸软，像在求我别共我。 来到星期五的早上啊，早上的5:13，早晨早晨啊，听人的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啊。今朝早有千佩佩陪伴你嘅，嚟到星期五嘅日子咯，所以今朝早咧，佩佩拣嚟啲歌咧，都会系节拍强啲嘅。可能咧，经过一个星期咧，都可能好渴望礼拜六嘅来临啦，系咪啊？咁所以咧，今日要醒神啲，醒神啲啊！不过除咗有我会即系嘈嘈下你之外咧，仲有呢个雷暴警告，可能轰一声都会嘈醒你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昼嘅7:00。至于今日是

H2O 啊，真系如果冇咗佢都几大件事啊吓，因为咧真系冇水冲凉啦，冇水饮啦，系嘛，冇水洗嘢啦，哇，几咁紧要啊！同埋咧，水呢样嘢咧，真系我哋嘅生命资源。我成日都讲咧，即系落雨其实就麻麻地嘅我，不过咧冇水又唔得，咁啊，如果晒咗好多日之后咧，我又觉得啊落下雨又好啦。咁啊，有时都系咁嘅吓，天气热嘅时候咧就想冻啲。冻嘅时候咧就想热啲，人永远都系唔会得到满足嘅。咁至于今日系点咧嘅天气，咁啊讲下先。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最高气温咧约为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咧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咧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点啊！郑秀文嘅呢一首歌《蹉跎》。 等等啊，咁啊，大家都知呢个系一个日文嚟噶啦。咁啊，其实香港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仔咧，学习唔同嘅语言啊。当然，除咗我哋自己嘅广东话之外咧，咁啊就英文啦，系嘛，即系可能从细都会学噶啦。咁啊，普通话啦，呢啲从细都会学噶啦。即系讲紧而家啲小朋友吓，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嗰啲咧，其实英文都好少，即系有学习，但系讲嘅机会都系少啦。咁但系而家啲小朋友就好幸福啦，可能咧喺学校已经可以学日文啦、学法文啦、学西班牙话啦。咁其实真系一个世界大同嘅地方。咁我相信咧，亦都今朝早咧喺呢一个嘅清晨爽利嘅收音机旁咧，都有嚟自世界各地的朋友的，我知道，因为呢而家透过互联网其实都可以听到不同地方的节目啦。咁我亦都有时会听下呢个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有只我啲朋友嘅做节目嘅。其实真係好讨好嘅，因为呢其实喺唔同嘅地方呢有啲唔同嘅感觉喺度。咁亦都可以听下当地嘅一啲嘅信息啦，或者可能呢係香港有啲朋友仔已经系去咗第二个地方啦，咁喺嗰边读书又好，或者喺嗰边移民又好啊，工作又好，其实可能都好挂住香港嘅，咁啊，听下香港嘅一啲嘅节目或者香港嘅歌曲咧，又会勾起一啲嘅回忆都未定嘅。好，咁啊，头先播放呢一首歌咧，咁啊，近排都有啲 hit 嘅，点解咧？因为都系一个歌唱比赛咧，有个女孩子咧就曾经唱过，于是乎咧又翻起一番嘅热潮啊！嗱，今朝咧真系有啲嘈嘅，不过真系好耐好耐冇播过快歌。今个礼拜呢中间放咗假啦，系咪？咁今日又礼拜五啦噃，咁嘈嘈地都 OK 啦，因为都不乏一啲好嘅歌曲想送俾大家。呢个时候我哋有刘华嘅出现啊！ 刘德华嘅《我恨我痴心》。好啦，咁啊，望下个钟咧，又好快到呢个上昼五点半钟咯，即系话咧，我哋一阵间要听一节五点半钟新闻。翻嚟之后咧，继续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爽嚟。临听新闻之前咧，亦都要再次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暂时有效时间咧就去到上昼嘅七点钟。好，先听一节新闻，转头翻嚟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海地问题，德斯库特不满美国政府遣返海地非法移民的决定，向国务卿布林肯请辞。美国传媒刊登库特的辞职信，他在信中形容将几千名海地非法移民和难民身份申请者遣送返海地是非人道和适得其反，他不想同这个决定有所关联，因此决定辞去海地问题特使一职。库特又说美国对海地的政策存在严重缺陷，他的建议被人忽视和驳回。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发表声明证实库特辞职，又指库特声称自己的建议被忽视是完全错误的说法。基于地震、贫穷和局势混乱等原因，大批海地人近期抵达美国德州西南部小镇德尔里奥，寻求向美国申请难民身份。美国一名高层官员表示，印太地区不少国家都认为美国在区内的存在是应对中国快速建立军事力量的必要回应，又形容中国的军事建设是戏剧性，在印太地区引发焦虑。美国官员表示，将于当地星期五在白宫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与会的总统拜登、澳洲总理莫里森、印度总理莫迪和日本首相菅义伟将会讨论到地区安全问题，但强调并非峰会重点。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上星期谈及美日澳印领导人今次峰会的时候指出，中方一贯认为任何地区合作机制都应该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者损害第三方利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说，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挑战，需要采取全球行动。张军在联合国安理会气候与安全问题会议上强调，中国始终是全球气候治理的贡献者，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者，落实巴黎气候协定的行动派。中国愿意以举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为契机，与世界各国携手努力，为全球环境治理作出新贡献。张军又指，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历史责任，无论在哪个平台或者从哪个角度讨论气候变化问题，都不能够忘记这个基本事实。回来本港，劳工署高度关注洪水桥一个货仓发生的致命工业意外。劳工署表示十分难过，对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向工地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直至信纳雇主或占用人已经采取措施消除有关危害，先可以恢复使用。如果调查发现有违例事项，一定会依法处理。劳工署亦会敦促有关雇主履行雇员补偿条例的补偿责任，署方会协助死者家属办理工伤补偿事宜，同埋密切跟进个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764点，升5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48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6，日元110.32，瑞士法郎0.924，加元1.266，人民币6.459，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42.57美元，卖出价是1743.0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酷热。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早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林子祥，男儿当自强。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41，听紧嘅啦，有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爽利》啊！灰色，哈有啲歌手朋友咧，即系除咗唱慢歌好听之外咧，唱快歌咧配合埋呢个舞台上边嘅一啲嘅舞步咧，确实系好好睇嘅。其中一个表表姐咧就系林忆莲啦，带嚟咧有佢嘅一首嘅快歌啊，就系、是、灰色 讲起跳舞呢，如果你要跳 cha-cha， 好多时候都会奏起呢一首歌。改编自泰文歌的呢一首歌啊，失恋我哋有草蜢嘅歌声。 将敌意，将身份放低些吧。今夜里应一起了解他。失败过，哪用怕？接断说吧，共于苦恋中找点潇洒。深夜里将一起暗恋吉他，互倾诉，不依关闭嘴巴。终于也会近似将苦诉吧，莫于孤清里自怜自挂。像你这般。 最新的天气先，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啊。最高气温咧又为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咧，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咧渐转天晴同酷热，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朝早嘅7点啊。 爱火烧得彻底，纵使没法可相恋到底，你是我所爱，就算交低一堆叹为，你是我一切，就算消失。 刘美君最后一夜啊，我哋冇俾佢停啊！醒神醒神，继续有快歌嘅时间。呢首歌听落以为系慢歌，系咪？咁跟住就会好快噶啦。我哋有学友嘅出现，爱火花。 哭哑巴，忧郁给我好吗？灰色给我好吗？今夜抱拥是我吗？开始感觉好吗？抛开一切好吗？可否不想昨夜你更差？呼吸给你牵挂，当天给你火把，只想今晚擦着爱火花。浓情如蜜，不想再讲感受及情话。你别再怕，来得不知他真与假。始终人生不必只有错或对，相信我共你，此际最下去被遇上。哭哑巴，忧郁给我好吗？灰色给我好吗？今夜抱拥。 着爱火花。浓情如迷雾，想再讲感受及情话。你别再怕，来得不知他真与假。始终人生不必只有错或对，相信我共你，只制最下去被遇上，忘记他。相信我共你，只制最下去被遇上，忘记他。可不可不叫着要归家，可不可不说话只哭哑巴。有屈给我好吗，灰色给我好吗，今夜抱拥是我吗。开始感觉好吗，抛开一切好吗，可否不想昨夜你跟他。 好啦，咁啊，听过咧张学友嘅呢一首《爱火花》，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9嘅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当然有6:00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清晨爽利啊！今日就星期五啦，所以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讲呢个话题咧，可能你都未必有谂过，原来都会有影响噶噃。原来咧，如精神病患者咧，如果佢碰啱患上呢一个嘅新冠肺炎嘅话咧，可能咧情况会比一般人严重嘅。至于系点样，就要留意住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呢、这个时候要注意嘅就系6:00嘅新闻简报啊！ 如果调查发现有违例事项，一定会依法处理。劳工处亦会敦促有关雇主履行雇员补偿条例嘅补偿责任。處方會協助死者家屬辦理工傷補償事宜，同埋密切跟進個案。天氣方面，驟雨同雷暴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同南海北部。喺清晨五點，熱帶風暴電母集結喺永真嘅東南偏東，大約58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中南半島，並且逐漸減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嘅7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电母集结喺北纬15.8度、东经107.5度附近。佢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且逐渐减弱。 二十四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五至六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五至六级，有零山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初时七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六至七级，初时间中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有零山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四十一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十九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二十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764点，升5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48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6，日元110.32，瑞士法郎0.925，加元1.266，人民币6.459，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42.57美元，卖出价是17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FM99.4将军澳，FM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阿伯，你在做什么？ 我将如来神掌第九式的掌形印在这六个顶上。 如来神掌什么来的？ 想知道就要听着这个星期六晚八点半由文教组制作第五台播出的闲话武林。好啦，印咗五个顶，仲争一个，你唔好顶住我。 你唔知呢六个顶系古迹嚟嘅咩？ 咁啊点啊？ 而家要告你破坏古迹，攞个身份证嚟。 吓，火云邪神古汉云，俾下面啊！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差唔多搭二啦。听紧嘅咧，仍然都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个雷暴警告陪伴你啊！咁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上昼嘅七点钟啦。如果打算出门口啊，翻工翻学嘅朋友咧，就真系要带多把遮，仲有咧可能系要带对水鞋啦，或者拖鞋啦，因为咧。一阵间如果落住狂风大雨嘅话，其实揸住把遮咧都系会湿晒嘅，咁所以大家就要特 别留意啦。早少少出门口啦，因为交通一定会有少少阻滞，因为一落雨就会有啲咁嘅阻滞噶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5%。咁我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9月24日噶啦，农历咧就系呢一个嘅8月18日。咁啊喺呢个时分呢，除咗有我之外，一阵间呢仲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呢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精神健康嘅精神病患者呢同呢一个嘅新冠肺炎嘅过两者嘅关系㗎喎。咁究竟係点样呢？留意住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再清晨啦。落雨嘅日子特别挂住太阳伯伯。希望呢就好快啲落晒佢，然之后雨过天晴啦。李克勤红日啊。 Just. 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啊，健健康康在清晨，在佩佩的身边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是啦，沈医生啊，今日呢就跟大家探讨这个话题呢都跟全世界有关啦，就讲紧这个新冠肺炎的问题啦。 没错。 那我们其实大部分的朋友仔都最担心的就是万一这个患上这个新冠肺炎呢，最担心就当然是会引致到死亡啦。 嗯、 但是呢也都很多朋友仔讲话，如果本身是有这个长期病患的就更加担心啦。 咁、嗯、 如果在精神健康方面的精神健康病患者呢，其实对于染到这个新冠肺炎那个死亡率有没有那个数字出来，是会是比较多啲機會啊，定係即係嗰個風險上邊都係即係同一般嘅病患者差唔多嘅咧？ 嗯，佩佩你提出呢個問題咧，真係非常之合時啊！ 嗯， 咁啱啱咧就喺九月份咧嗰、那個刺針期刊啊，精神健康個刺針期刊裏邊咧，就都有個咁樣嘅研究發表咗 嚇， 咁、咧就訪問咗都好多嘅即係病人咧係染咗新冠肺炎咧，訪問咗係差唔多150万個。染咗新冠肺炎嘅病人嘅，吓咁咧，当中咧差唔多呢150万个病人里边咧，有40000几个咧系有同时间咧即系有精神病患嘅，即系话佢哋会染新冠肺炎之前咧，佢哋系有一个精神病患嘅记录喺度啦，吓咁咧就发现咗呢一班即系去到相比一啲染咗新冠肺炎，佢亦都同时间有精神病患。嘅人咧，佢哋嗰个死亡率咧系相对咧即系提高。 点解咧？ 当然即系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因素喺当中啦。咁、但系咧，我哋相信啊，即系点解会有咁嘅现象咧？有可能咧，一来佢嗰个有精神病患咧，其实都令到佢直接咧有可能嗰、那个心血管嘅风险咧系提升咗、因为咧无论。呢度講緊嘅精神病患咧，係譬如牽涉到一啲思覺失調啦，一啲比較嚴重啲嘅即係情緒病啦、抑鬱症啊等等啦。啊，咁呢班人咧有可能咧就係佢嗰個心血管風險咧會提升咗，可能因為佢 藥物嘅治療， 藥物治療啦，又或者佢生活習慣啦，可能佢一啲。健康啊，或者運動上面嘅情況啦，有可能令到佢呢方面嘅風險提升咗。咁、另外咧，亦都係心肺功能咧，都係一樣差唔多咁樣嘅因素咧，係受到影響啊。所以呢啲咁樣嘅情況咧，再加上咧，我哋都有咁樣嘅，譬如尤其是外國啦嚇、有咁嘅可能就係有一啲精神病患嘅患者咧，佢哋對於醫療系統啊。佢哋嗰個嘅接觸咧，係有可能佢哋會冇一般人咧咁容易去到接觸到、又或者佢染咗病，佢個病識感啊，又或者佢求助嗰個嘅意欲啊，又或者嗰個容易程度咧，可能都未必有一般嘅其他病患者咧咁高咯。咁、我哋相信呢啲有可能咧，再加上佢可能有精神病患嘅話，都會直接影響到佢嗰、那個即係免疫系統嘅。咁呢啲嘅因素種種加埋咧，有可能啊。反映咗一个咁样嘅数字出嚟咯。 咁会唔会我咁谂啦？即系有精神病，即系情绪病嘅朋友仔，可能佢哋都系比较负面啲啦，冇咁开心啦。咁如果正面啲、乐观啲嘅朋友仔，系咪又会好啲咧？ 就系呢个咧，就即系未必话。同佢本身嗰一個嘅，即係呢個研究啦，就冇話牽涉到佢呢一方面嘅調查啦。不過咧，就真係睇到就係佢本身有精神病患嘅話咧，確實嚇，即係嗰個數字反映咗出嚟，佢哋個死亡率啊，又或者住院個率啊，又或者佢哋入嗰個深切治療部嗰個可能性啊，都有可能會即係同一般人咧有少少嘅差別喺度。 咁如果屋企人或者身邊有朋友仔係即係已經係有精神情緒病嘅啦，咪更加需要。 要佢好好保護自己，令到唔好咁容易染上呢個新冠肺炎咯。 冇錯啊，咁所以咧，我諗無論外國外地啦，又或者我哋即係香港啊，都會提倡啦，即係如果佢有呢個情況嘅話咧，即係有精神病患嘅話咧，都係一個適當咧，我哋需要即係去提議佢、提倡佢咧，去盡快去接種呢個疫苗啦。 嗯， 新冠肺炎嘅疫苗，以防咧，如果萬一佢真係染咗嘅話咧，佢嗰個死亡率咧都可以即係唔會咁高。 嗯，係啦，咁但係又想問一下啦，即係有多朋友仔話，如果可能有心血管毛病嘅朋友仔，咁可能都會擔心，即係打針會唔會對自己有影響啦？咁如果有精神健康嘅問題嘅朋友仔，對於打針會唔會都有直接嘅一啲嘅問題都要正視下嘅咧？ 嗯，基本上你話好直接嘅因素咧，我哋就唔擔心嘅。 嗯， 不過有兩樣嘢我哋要注意啦。第一樣嘢咧就係，如果佢嗰個精神病患嗰一個嘅情況咧，係屬於唔穩定嘅時候咧。 嗯、 我哋就建议咧，都系要处理咗嗰个精神嗰个病患先。 咩为之唔稳定呢、 即系例如啦，即系譬如话佢系复发嘅阶段、 嗯， 又或者佢个病啱啱即系初起， 嗯、 啊，仲系喺一个比较咧治疗一个 初段 治疗嘅阶段嘅话咧、嗯，我哋都系想佢稳定咗先、 嗯、 啊，嗰、那个无论个情绪啊，嗰、那个精神个状态稳定咗落嚟先，我哋先建议佢即系去打针啦。咁、 嗯、 因为有时你谂下，如果佢譬如情绪好唔稳定嘅，咁、 嗯、 再加上可能打咗针之后咧，佢有一啲嘅副作用，系、嘛？咁咧就令到佢更加辛苦，令到情绪可能咧仲会受影响添。咁、第二个因素我哋都会提倡嘅咧，就系、会注意咧，就系一啲嘅精神病患者啦，无论佢食紧啲咩药都好啦，我哋都会担心咧，会唔会有可能佢个心血管嘅风险咧？是有所提升， 嗱 呢个心血管风险咧，一来可能佢病本身咧，令到佢喐动少咗啊、 嗯， 又或者佢生活习惯啊等等，会影响到佢心血管风险高咗啦，又或者有一啲嘅药物啦吓，例如医治一啲思觉失调类嘅药物啊等等咧，可能都会令到佢嗰个风险提升，咁、 嗯、 所以咧，当我哋见到佢有咁样嘅状态，再加上如果佢本身咧都有一啲心血管嘅问题毛病嘅话，例如糖尿病啊、高血压啊，又或者胆固醇高嘅话咧，我哋都会提议下啊，你最近有冇做过呢啲嘅检查咧、 嗯？ 如果一个比较长时间都冇做嘅话咧、 嗯， 我哋都觉得啊，最好有翻一啲嘅资料啦，睇、 嗯、 翻你譬如个血压点样啊，你嗰一个嘅血糖嘅指数啊，又或者咧你胆固醇嘅情况啊系点样啊咁样啊，或者心脏个跳动嘅状况系点样啊，做一啲心电图嘅检查啊，咁、確保咗佢身体状况系稳定咧，我哋就即系建议佢尽快接种疫苗咯。 嗯，咁但系一般系应该睇咩科咧？翻嚟睇精神科啊，定系要去睇心脏科咧？ 嗯，其实咧如果佢本身有一个恒常嘅，譬如话精神科医生跟进啦，又或者一个家庭医生跟进啦、嗯，其实都冇所谓嘅。 嗯， 边一度做咧都可以嘅。就算你话精神科医生咧，佢冇乜其他医生过，净系翻嚟精神科医生复诊过，都唔紧要嘅。因为我哋精神科医生咧都可以帮佢做翻呢一啲咁样嘅检查嘅，咁、 嗯、 因为始终我哋精神科专科医生咧，基本上咧都系一个内外全科嘅医生嚟嘅，所以咧、 嗯、 我哋都会关心到病人呢啲心血管嘅即系风险状况咯。 嗯，嗱，咁如果头先讲可能而家可能睇紧医生嘅朋友仔啦，咁我哋就即系知道佢要尽快接种疫苗啦。咁但系如果佢已经好翻啦， 嗯， 咁系咪都应该要鼓励佢快啲去接种疫苗咧？ 是啊，其实呢配合返政府嗰个嘅即係宣传啦，係咪我哋嗰个鼓励啦，我哋都好希望啦，即係广大市民呢都尽快去接种疫苗啦、 嗯、 对自己嘅保护，对家人嘅保护，对我哋周边嘅人保护呢、 嗯、 都係可以有一个保障喺度。 我已经打咗啦，沈医生你打咗未啊？ 嗯，我都打咗啦。 嗯，咁啊希望听緊收音机嘅你呢都要尽快去接种疫苗啦。 嗯， 保护自己之余亦都会保护家人啦，保护你嘅身边嘅所有嘅朋友。 冇错啦。 好，咁今日唔该晒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我哋探讨唔同嘅精神健康问题啦，拜拜， 拜拜。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预备，各就各位，继续各种献技。阿诺阿达阿尼快伸手臂，寄望最后胜利去吸口气。永毅玛利国位智慧受惠，女士将士博士老师快递，努力配合壮健有多。珍贵同算。 共济，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见面啦，愿再完美对待暑假，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去度假，日复团歌引大减价，约会午饭晚饭夜餐畅荣，上学购物锻炼再可确定，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冇错啦，全程打打打，你打咗未咧？佩佩咧就已经打咗啦，咁希望咧你都要保护自己之余，亦都保护其他人，快啲接种呢一个新冠肺炎疫苗啦。五个钟咧，时间咧就嚟到早上嘅6:26嘅咯噃，即系话今朝早清晨爽利嘅时间，亦都要告一个段落啦。啊，一台嘅朋友留待下星期四同样时间再见啦。至于第五台嘅朋友咧，就要喺听朝早5:00咧清晨爽利再见啦。临走之前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昼嘅7:00啊。真系要同你讲声再见，带嚟有黎瑞恩嘅《阳光路上》，听朝早再见。拜拜。咦，呢隻唔係呢一个唔紧要吓，真係呢一首先係。冇错冇错冇错。阳光路上我哋滚返太阳爸爸出嚟先。听朝早再见，拜拜。 天上有清空一片，藏着了风雨，藏着你我美梦幻想，一路往似偏远漫长，留下余香，我这世界要跟你去分享，我也有过半天迷惘，对我过去半分钟的凄怆，爱过痛过再次换来开朗，我的心里你心里有天窗，请将信心扮上放在路旁，随着我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一名高层官员透露，四方安全对话峰会首次面对面会谈，将会在包括基建、卫生保健、教育和网络安全等领域取得进展。四方安全对话框架包括美国、澳洲、印度和日本。 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当地星期五在白宫主持一个峰会。该名官员指出，四国领导人亦将会讨论地区安全议题，但强调并非峰会重点。他拒绝进一步透露峰会的细节，但指峰会将会着墨于印太地区涉及新冠疫苗的下一步行动。他形容峰会将会是历史性，亦是一个良好机会，让四国领导人公开讨论现代挑战和他们的希望和愿景。他又说四国之间正是加强联系，希望为更自由的讨论创造契机。法国外长洛德里昂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所在地会面。法国外交部发表公告，指他们谈及两国为重建互信将会展开深入的深入磋商，以及磋商进程的具体形式和主要议题。洛德里昂强调，两国领袖通电话只是迈出第一步，法国和美国要走出危机需要时间和行动。美国国务院就表示，两人讨论双边深入磋商的计划，亦讨论了美国和包括法国在内的欧盟国家在印太区域的合作。美法两国和英国以及澳洲近期陷入潜艇外交风波，美国总统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通电话大约30分钟，联合声明指他们同意重建互信，并且认同盟国之间就涉及法国战略利益的议题坦诚磋商，将有利于局势。欧盟委员会建议将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充电界面统一为 USB-C， 分析指对苹果公司的影响明显最大。欧盟委员会解释，这项建议不单止有利于环境，同时每年能够为消费者节省大约2亿5000万欧元，折合超过22亿港元。有关议案要得到欧盟成员国以及欧盟立法机关通过，如果获得批准，各公司有两年时间调整。欧盟委员会特别强调，不是针对苹果，而是因为虽然进行了10年谈判，但各公司未能够达成共识，因此作出今次建议。苹果发表声明反对建议，表示公司担心如果只是允许一种类型的充电器，反而会扼杀创新而非鼓励创新，损害欧洲和世界各地消费者的利益。医管局宣布延长前线医护人员的雇用年龄至65岁，即时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表示，将会灵活处理现任人员的工作安排，强调是以人为本。另外，医管局将会优化护理系人员的专业阶梯，设立副顾问护师职级。行政总裁高拔升话，预计出年开始实行计划，陆续招聘大约140名副顾问护师。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电母集结在永珍的东南偏东大约5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风势，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早上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4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